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哎，今天这期节目啊，是一个会让人垂涎三尺的这个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请这期节目呢，请来了大书房手感烘焙师小梅，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书房手感烘焙的烘焙师小梅。 嗯，还有现在暑期到了，而且夏天这么热，大家可能会觉得出去玩非常的炎热又疲劳，而且人也多。我觉得倒不如在家里做上1到2道这种下午茶，来细细的品尝，品尝红酒啊，或者是品尝绿茶，都是非常惬意的一个下午。所以呢，今天小梅就会给大家来介绍几种适合在家里做，并且很简单又很好吃的几个下午茶，都有哪几种呢？小梅，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吧。 好， 一个是凤梨酥，另外一款呢是咱们的芒果布丁。 好的，哇，芒果布丁我的最爱，好想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芒果布丁的话，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芒果口味的。 嗯，好，那我们稍后来进行进一步的聊天。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那今天的麻辣烫呢，有关我们的脸。其实我们脸上是有非常多的垃圾的，小梅你知道吗？ 嗯，这个知道一些吧。 那你平常有去角质的习惯吗？ 很少。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去角质吧。什么是角质呢？ 其实角质呢是位于肌肤的最外层的一层质层，它就像我们这一个皮肤的雨衣一样，也像我们皮肤的一道天然的防护衣，它能够帮我们保护皮肤，从而来锁住水分。特别是在这个寒冷干燥的冬季啊，它是我们的这个锁水衣和御寒衣，就像我们的这个贴身锦衣卫一样，保护着我们的皮肤。而且同时它也有防御紫外线，能够抵防空气污染和这个来抵挡辐射的伤害，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来将这个角质变薄。所以小梅，你是有去角质的这个习惯吗？ 我几乎不怎么弄倒腾它吧。 不怎么倒腾。 对， 其 实就是说平时去那个店里化妆的话，化妆师他都说你的皮肤呢就是说基本是特别好的。 嗯， 就是还是要多注意保养。 好，小梅，我们靠这个话筒近一点，不然声音会有点小。好，其实我们这个角质的去除还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我们的新陈代谢或者会不好等等这种情况，这个角质细胞无法自然脱落，我们就需要将这个过后的屏障给去掉，不然的话就会使我们既然会抹上一些保养品的话，也会不会让这个细胞来吸收，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去角质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那怎么来去角质，或者是多久去一次呢？因为小梅可能去角质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可能了解比较少。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回家可能要改善一下这个工作了。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看看啊，去角质呢，它是需要我们来定时去取除的。比如我们在有人追求肌肤要滑柔细腻的这种感觉，对于去角质呢非常有必要。但是有的人呢觉得想让这个皮肤长期的这种柔滑细腻，就对去角质会上瘾，就会天天去去除，但是这样的做法呢是欠稳妥的。那怎样去去除，或者是多久一次去去除呢？要根据不同的这个皮肤的肤质来决定。油性皮肤呢最好是一周2到3次，干性皮肤是10天进行一次，中性的健康肌肤呢是15天一次，混合性肌肤呢是在 T 区，就是这个眉毛中间到鼻子这个部分呢，因为是出油多的这个区域嘛，每周呢1到2次，右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脸颊的这个腮这个部分，就比较时间少了，就是10天一次。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肌肤的肤质来确定多少天我们去除一次角质，能够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小梅，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性的肌肤呢？ 我基本上就是说不怎么出油吧，脸上。 哦，不怎么出油的。其实这个不怎么出油呢，可能我们要提起这个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不出油，我们可能会觉得脸上的角质会很少。所以就很容易去忽略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时间的次序。像小梅不怎么出油呢，就大概是干性皮肤10天做一次就行了，但是千万不要天长日久的给忽略掉这一点。好，那我们今天的麻辣烫就到这里了，下面呢开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女神下午茶。今天的下午茶呢，刚刚在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了，是有关制作一些好吃的甜点和下午茶在家里享用的。我们小梅的作为一个烘焙师呢，会和大家来交流怎么去做，所以呢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我们982呢，除了是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广播。怎么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来进行互动，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烘焙师女神小梅了，以及我，看不看我无所谓啊，主要是看我们的烘焙师小梅。好，我们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话题。我们有请小梅再和大家来打一次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厨房咖啡的烘焙师小梅。 嗯，小梅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两种好吃的甜品，一种是凤梨酥，一种是芒果布丁。我们先从凤梨酥开始说起吧。啊，凤梨酥是一个非常有名并且非常好吃的，但是在这个介绍开始之前，我有一个疑惑，经常会把菠萝和凤梨给搞混，混为一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梅， 因为菠萝跟凤梨的话，它两个长得比较像，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像，因为一个带刺儿，一个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它是不带刺儿的。 哦，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菠萝，其实也是可以用来制作凤梨酥， 对， 它们的口感和这个都是一样的。 但是口感的话，上面是都差不多，但是也有差别在那里。 嗯，差别在哪儿呢？ 菠萝的话，它比较酸。凤梨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酸， 偏甜一点， 偏甜，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材料呢就是凤梨，主材料就是凤梨。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需要哪些辅助材料，低筋面筋、鸡蛋、奶粉、糖粉、黄油、猪油、白糖、冰糖、盐，大概就是这些了吧。 对，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好，这个凤梨酥呢，我们基本都会品尝过，但是有的口味呢可能会偏酸一点，有的口味可能会偏甜一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做法呢，就是偏甜一点的。我们可以开始做了，怎么做呢，小梅？ 咱们基本上很多人的话，就是说自己在家做，咱们建议都用那个新鲜的凤梨，然后就自己买回来。 新鲜的， 对，新鲜的比较好。自己买回来的话，先去皮，然后去心，然后稍微用淡盐水浸泡一下，然后之后呢，咱们尽量就是说把它给切碎，切的比较碎一点吧。但是千万不能用那个料理机直接打碎， 不能用料理机把它打成就是泥状是吗？ 对 对。 为什么呀？是因为它会破坏营养成分吗？ 就是直接打成泥状的话，就没有那个凤梨纤维的感觉了。咱们还是直接用剁碎的比较好。 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舒爽一点。嗯。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来翻炒了？ 对，把切碎的凤梨果肉和细砂糖一起倒到平底锅里。咱们呢先开个大火，然后就 先开大火。 对，需要不断的翻炒，然后直到它沸腾。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凤梨分泌出来的这个水分会非常多？然后随着不断的翻炒，然后水分也开始慢慢挥发了。所以要等到这个馅儿变得非常稠为止是吗？ 没有的，这个是要水分干了以后，我们可以把就是说大火改为中火或者小火，然后让它一直炒，炒到颜色越来越深。 也就是一开始开大火， 对， 然后慢慢沸腾沸腾，翻炒翻炒，等到这个馅儿变得浓稠了，我们看到这个水分已经快干掉了，就把这个大火转为中小火，再来翻炒是吧？ 是的。 这时候那个馅儿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吗？ 这时候的话就是说馅儿它会变成那个比较稠厚一点的浆状的， 浆状的馅儿， 然后咱们就是直接把它盛出来，放到那个干净的小碗里边，然后放凉冷却了就可以用了。 也就是我们要一直炒到它变成了一个稠厚的浆状， 对， 然后可以从锅里盛到碗里备用了。 是的， 是要等到它凉了吗？ 对，是要等到它凉透了。 就是放在碗里让它冷却一会儿。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这个凤梨酥的馅儿就可算是做好了。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做凤梨酥的皮饼饼皮了呢？皮饼饼皮。 饼皮的话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先把黄油给切成小块，放在室温的话软化就可以了。然后软化好之后，把糖粉和盐用打蛋器打发， 用打蛋器打发。 对，用打蛋器打发，会使黄油变得比较蓬松的状态下，然后再加入鸡蛋液。鸡蛋液的话，先加鸡蛋液，之后我们再加入奶粉和面粉。那个奶粉和面粉注意这边是一定要过筛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让它这个口感更加细腻光滑吗？ 是的，因为不过筛的话它可能会出现颗粒状这样子。 而且能够让它这个面团更加均匀一点。 对， 就是利于拌匀。 是的。 所以这个面团就算是做好了。 对。 然后终于可以来包制这个凤梨酥了。 对的。就是说之前呢咱们要把面和馅儿，就是说那个面皮和馅儿都分成两份儿，大概每一份的话都是15克左右。就是馅儿也是这样的，馅儿和那个面皮的就是成分是一样的，都是15克左右。 15克大概是多大的一个那个面小球？ 15克的话咱们没有多大，像女生手小的话一般摊在手掌心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一直播的观众可以看到是我的这种小手这样稍稍的微微起来，然后这个面团呢可以在这个手上呆住。 对， 差不多是这么大就可以了。 对， 差不多有直径是5公分左右。 对， 这个小球的直径是5公分左右，揉成这么大的小球就可以。 是的，差不多的。 然后呢继续怎么做？ 然后咱们把那个面团放在手上给压扁了，就是说压成 怎么压呢？ 又可以，你可以用两只手，对，直接拍也可以， 直接拍 、对，或者放着你家有操作台或平面的桌的话，直接用擀面杖擀也是可以的。 那擀成一个圆状的， 对，擀成一个圆状的，不用太大，看你自己，就是说那个皮儿的话，你自己想要皮儿厚一点的话，咱们就擀的不用太大。然后皮儿薄的话，就是看你个人自己个人口感了，这个是 看个人口感。 对对，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去掉这个手指的这种宽长度是吧？ 对对， 好，所以我们这个凤梨的这个饼皮还是非常讲究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口味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大小。一般呢来说揉成小球是15克，也就是直径差不多5公分左右的小球。然后我们之后揉成小球之后在这个手掌上压扁之后呢，这个大小大概是有手掌这么大，大概是7-8公分长。对，然后直接用手拍扁，但是一定要拍匀，不要拍成一边薄一边厚，或者是拿擀面杖在桌子上擀一下就可以啦。 对，咱们擀好的面皮儿了，再把凤梨馅儿给它放上去包起来，包起来，然后咱们再搓成小球。 这个凤梨馅儿也要搓成小球。 对，凤梨馅儿需要包到面皮里边，然后给它搓成小球。小球的话，我觉得还是搓成稍微像长方形一样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最后的成品是长方形嘛， 对， 利于我们后来的制作。 是的， 也就是当捏完这个面皮的这个小球之后，也拍完了，我们就要捏这个凤梨的馅儿。 对， 凤梨馅儿呢？ 凤梨馅儿的话，就是直接咱们面皮儿不是摊平了嘛？摊平了之后，把凤梨馅儿给放在面皮儿上面，把整个面皮儿给它合上，然后就把馅儿给包到里边。 用面皮把这个凤梨馅儿给包住了，包得严严实实的，不漏一点这个馅儿。 对，咱们在包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咱们的烤箱给预热起来了。 预热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这边烤箱先预热的话，大概70-80度左右这样子就可以。然后咱们之后呢，再把那个烤箱给调到180度这样子。咱们得用中层的烤炉，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大的烤炉的话都是分上中下三层的，咱们用中炉的话比较好一点。 用中间的那一层。 对， 然后温度是180度，预热70-80度之后呢，我们要放进去的时候就调到180度。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制作它的最后的形状，就是长方形呢？ 最后的形状呢，咱们就是说凤梨酥它是有个模具在那里的，然后模具的话，它可能一个模具可以烤8个这样子，然后咱们就是说搓成那个长方形的时候，直接给它放到那个模具里面， 放到模具里， 对，压平，一定要压平。 一定要压平。 然后就是说咱们不是放在烤盘里边吗？然后模具放好了之后呢，咱们烤盘上面铺一张纸，再放一个烤盘把它给压住。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放在烤炉里面去烤了。 那我们这个烤炉的制作过程中就直接放在那不用管了是吗？ 就是说咱们只要是温度达到了，然后放进去是烤的，定好时间就可以了。 那时间是多少啊？ 大概烤15分钟左右。 这么快？ 对，这个是挺快的。 那15分钟之后我们甘甜可口的这个凤梨酥就做成了。 是的，是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后做成的样子，非常的吸引人。在哪里？这个是经过小梅之手来做出来的这个凤梨酥，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包装盒也非常的好看。 一般我们来说做这个凤梨酥的这个步骤呢，大概就是这五步。我们再来这个捋一下吧，因为毕竟可能听的朋友们呢记不住。然后我们再来从头捋一下。第一步呢，就是菠萝要去皮去心，然后将这个在淡盐水里浸泡之后呢，就把果肉切，但是要切的细碎一点，不要用这个料理机来打。然后第二步呢是将细碎的果肉和细砂糖倒入平底锅里了，然后开大火翻炒到这个水差不多了之后呢，就改成中小火能炒到这个馅儿变得非常稠厚，又浓又稠又厚，然后颜色也会变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馅儿给盛出来，放到小碗里给冷却了。第三步呢是将这个面团制作了。面团呢，我们需要的是黄油、糖粉、盐，先把这个黄油在室温下软化之后呢，加入糖粉和盐，用打蛋器打发，然后使黄油变成比较蓬松的状态，再在里面加入鸡蛋液，再倒入奶粉和面粉，注意要用这个筛子给筛出这个厚粒的这种面粉，以防这个口感呢过于粗糙。然后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呢，小梅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四步呢，就是咱们之前和好的那个面和馅儿呢，然后咱们都给分成两份，大概每一份都是15克左右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它15克左右的话，就是刚好是咱们买来的模具大小的话，刚好就可以够了。然后馅儿和皮儿咱们都给它分成小球，然后面皮儿的话一定要擀开之后，把那个馅儿给放在面皮儿上面，咱们整个再合起来，再把它搓成一个球，然后咱们慢慢的把它捏成一个可能像长方形一样的东西。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咱们在搓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烤箱呢什么的都给预热上了，预热的温度呢大概是70-80度左右这样子。咱们那个把包好的凤梨小团子呢捏成一个长方形之后，然后放到模具里边，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压平了。然后就是说之后咱们放入烤箱，上下火的话都是在180度这样子，就是上下火都是180度，没有区别的。然后咱们放中层烤的话比较烤，就是说放到里边之后，咱们上那个模具上面再放一个盘子把它给压住，这样子出来的话它就不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状态了。大概咱们烤15分钟左右的话，凤梨酥就可以出炉了， 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这种非常有名的甜点凤梨酥了。 是的， 是不是感觉，我觉得我回去做了之后一定会和大家赶紧分享一下我的这种成就，因为毕竟凤梨酥这种甜品呢，我们一般都会在商店啊、面包店这种去购买，因为会觉得这种非常有名的甜点的话做起来会比较麻烦，但是其实通过小梅对大家的这个讲解，我们还是觉得不是太麻烦，还是蛮简单的，在家里做， 对对，其实自己做起来也挺简单的， 在家里做完全可以实现。比如说下午有一天无聊了，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下这些材料，然后在家做一下啊，等到家人下班回来了，然后给他们盛上这样的自己亲手做的好吃的凤梨酥，那岂不是人生的一件美事吗？ 是的。 那这个小梅还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凤梨酥其实除了我们亲手做的面皮外，还可以用曲奇饼干来这个让它这个作为这个面皮。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曲奇饼身凤梨酥，我们小梅也可以在其中呢给大家来解说一下。曲奇变成凤梨酥，凤梨切细丁，然后挤出水分，凤梨的果肉有500克，冰糖40克，翻炒，和我们刚刚说的步骤还是挺像的。 对， 然后加上麦芽糖来翻搅，曲奇饼干出现了，将它打碎，然后倒上牛奶，均匀的拌匀，然后揉搓后压扁，就和我们刚刚的面团是一个做法。 对对。 然后放入凤梨馅儿，包好包住，然后再放入模具中压好，成了长方形，放入烤箱中烤10-20分钟。哇，这个曲奇变身凤梨酥就出现了。我们其实在这个平时做的时候，可能觉得做这面团比较麻烦，就可以用刚刚的方法将这个 曲奇饼给打碎，打成碎碎的那种，就是能够看出粉末，然后倒入牛奶，再来制作这个面团就非常简单了。 对，是的，因为曲奇饼干的话，它本身就和凤梨酥的外皮是一样，都是水酥性的。 对，而且也有黄油什么的。 对对，它的成分都是，其实都是差不多。 嗯， 但就是说我们做的制作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回来继续说我们能够做的芒果布丁。一会儿回来哦。 你就上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加，咖喱咖喱辣，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 知道他的名字。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暑期在家如何简单又好吃的制作一些下午茶，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部分的名字非常的应景啊，女神下午茶，由我们的女神烘焙师小梅跟大家打个招呼。也有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下午茶，刚刚介绍过一种叫凤梨酥，非常简单也是非常好吃的一种甜品。然后下面的下午茶呢就是芒果布丁啦。 对， 小梅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芒果布丁需要哪些材料呢？ 整芒果布丁的话，需要是新鲜的芒果，然后还有牛奶、糖、吉利丁。如果吉利丁没有的话，咱们可以用鱼胶粉也是可以的。还有饮用水， 就需要这五种就可以，也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去准备。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这个芒果布丁。在制作前，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咱们制作之前的话，最好就是先把鱼胶粉或者鱼胶片，咱们都给那个，不管如果是用的吉利丁片的话，然后咱们就先把它用凉水浸泡一下，让凉水浸泡完，直到它变软了之后，再把吉利丁给捞出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干净的小碗里边。咱们那个鱼胶粉的话，直接就用那个饮用水搅拌一下，让鱼胶粉与水那个充分融合就可以了。 小梅再靠我们的话筒近一点，声音有点小，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听不太清。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刚刚小梅说了，要把这个鱼胶粉放入水中先搅拌一下。 是的。 让这个鱼胶粉与水充分的融合，然后要浸泡10分钟就可以。 对对。 然后小梅再近一点。好。 好吧。 可以的。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呢，咱们把糖放入牛奶中，然后放到锅里隔水加热吧。 嗯， 加热直到那个糖咱们融化了，再拿出来放凉待用。 一定要把这个糖和牛奶充分的这个融合， 对对， 并且要放凉之后才可以来用。 是的是的。 嗯，那我们在这个准备前面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将芒果什么的提前洗好啊，或者是提前切好？还是在这个 在那个浸弄，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浸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去 浸泡鱼胶粉的那个过程中呢，咱们就是说把它加热到没有颗粒的状态下了，咱们把它放在那儿待用。因为芒果布丁制作起来其实挺简单的，然后时间也短，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芒果给洗干净，然后切成两半。 好， 大家相信爱吃芒果的人对于切芒果这方面 非常的熟练了，那是那个刀工刚刚的， 是 切成这个样子。 是的， 看图片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可以看的，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芒果布丁是怎么做的一些图片了，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的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情况了。现在呢给大家看的图片呢是切的芒果后的图片，这真的和跟我的刀工非常的像。哎，我看到这个图片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刀工非常的厉害，不 是 自夸啊，这个切出来之后随便拍都是好看的一组照片。 对对， 这芒果真的是非常的上镜。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前面几部辣掉的几张图片吧。这是第一张，这个鱼胶粉在这个和水充分融合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状态。然后将这个浸泡十分钟之后，这个状况呢应该是浸泡之后好的。 对，这是浸泡好了之后的。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乳青色的样子。 是的。 乳青色的液体。第二步呢就是将糖放入牛奶中隔热加热， 隔水加热。 然后放凉待用就可以了。好的，然后到了这一步呢，就是我们刚刚还没有说的， 咱们要把浸泡好的鱼胶粉和牛奶充分融合在一起，搅拌均匀。然后再把它放在旁边待用。咱们这个时候呢把芒果给切好，切好之后呢就是说咱们想用什么样的盒子，或者说你想比较好看一点玻璃杯都可以的。然后就是把芒果果肉咱们先放进那个盒子或者玻璃杯底，然后到时候再把那个放的就是刚刚咱们制作好的那个牛奶和鱼胶混合在一起的，往里面直接倒就可以了。然后倒好之后倒到一定的程度，你想倒多少就倒多少， 想 到水你起号，真的是。然后咱们倒完了之后尽量就是把它拿起来颠一下，然后就会把它的小气孔给那个震出来了。 这个要注意一点，不然会影响做好之后的这个美观 的 效果。 是的是的，颠的时候要稍微轻一点， 不要颠出去颠没了。 对对对， 就轻轻的颠一下，把这个气泡轻轻的悄悄的颠没了就可以。 对对， 一定不要有气泡的存在， 表面有小气泡的话咱们可以用牙签给搓掉就可以了。 稍微轻轻的去扎一下就可以。其实这个牙签戳也是一个好方法，不然颠的话掌握不好这个力度容易颠洒或者颠没了。 咱们可以放到一个平一点的那个餐具上面，然后这样轻轻的颠两下， 就是让它晃晃一下。 对对对， 或者用牙签把这个小气泡戳穿就可以。然后呢就可以包上这个保鲜膜放在冰箱里。 对， 放 冰箱里面咱们大概冷藏的话2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2个小时就可以， 对，完全凝固。 我们其实可以上午制作，然后中午放2个小时， 对对，下午比较热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对，下午最热的时候就可以品尝到又冰凉又甘甜又好吃的这个芒果布丁。 是的。 这个是其实这个制作过程快要接近尾声了。 对对， 刚刚已经说了，其实它的步骤呢很简单，但是稍微有些繁有些多，但是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还有最后一步，我们一起说完了之后把这些复杂的过程来简单化一下。最后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小美？ 最后呢就是说咱们用刀在淋过好的芒果布丁四周轻轻的划一下。小刀子也可以，就是有没有小刀子的话咱们家就小勺比较平一点的也可以。 好， 然后小心呢把它给倒出来。就是整个翻扣过来咱们切成小块，你上面想要装饰的话也可以，不装饰都可以。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图片呢就是划好之后的，可以放上一些我们喜欢喝的饮料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下颜色。 但是这个白和黄色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看了。 我觉得上面如果再放个咱们薄荷叶的话会更好看一点。 对，勾搭点。 对， 非常好的主意，就是放上一个薄荷叶， 是的， 然后这个黄白绿这样非常清凉的颜色就出现在了这个眼前。 对对， 这就是芒果布丁的做法。一共是大概七步左右。我们来这个再捋一遍啊。我们一共七步，可以简化一下吧，小梅。 对，是可以简化一下，就是说咱们直接就是那个糖和牛奶放到锅里加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鱼胶片也给泡上了。 对 对，泡上之后，咱们不是那个牛奶是热的吗？直接把那个鱼胶片给放进去，然后直接把它搅到化为止就可以了。 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二三步就是同时完成的， 对对对。 所以它虽然这个步数多啊，但是都是同时间同空间完成的。 对对， 刚刚说了一二三步呢，是鱼胶粉先放入水中搅拌，然后浸泡十分钟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就可以把糖放入牛奶中，然后来隔水加热，然后这个过程要放凉待用。那这个放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洗芒果。 对， 然后洗芒果的时候要开始切了。就在这个芒果上横竖切，各切几刀，然后翻起果皮就很容易切出芒果丁。 是的， 非常好看。 这个切起来他们有人说像切乌龟壳。 然后我们这个一二三四呢就完成了。后来这其实是这一步呢其实是第一大步，就是我们前面的准备过程。第二大步呢就是制作过程了。 是的， 就把切好的芒果丁呢放在盒子里铺平，然后把放凉后的鱼胶粉液和牛奶混合均匀的倒入放有芒果的盒子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混合的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然后最后呢就是对，中间呢要注意的一步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用牙签把这个小气泡戳穿， 对， 或者颠一下，总之呢是把这个小气泡给整没了。 对，是的，这样子的话咱们做好之后就会看着很光滑。 非常的这个密集恐惧症就看到没有压力了。 是的，是的。 然后呢包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冷藏两个小时呢， 对， 就可以用了。这是第二大步。最后一步第三大步呢就是这个图片上的，把这个冷藏好的布丁呢也是凝固好的一个布丁呢四边的轻划一下，小心倒出来哦，然后切成小块。布丁呢就是它这个很软，因为刚刚的凝固好。 是的， 我们要注意那个不要倒出来，所以要动作轻一点。 是的，是的，咱们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 不一定非得切小方块。 可以扣一个圆。 对，就是咱们 小心心 有很多小东西就是专门制作这些小的甜品的。 我们其实可以购买一些模具来扣它。 对对， 比如心形啊圆形啊，制作一些形状各异五彩这种非常好看的芒果布丁。 是的， 这就是我们芒果布丁的制作过程。不知道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视频再来回顾一下，看看怎么做的。这个视频呢非常短啊，是两分钟，两分钟学会夏天必吃的芒果布丁。这是准备的材料，芒果、牛奶、鱼胶粉、糖。将这个鱼胶粉呢用热水，它是用热水直接冲泡拌匀，然后倒入牛奶，倒入糖，再加入芒果，它直接是进入这个搅拌的。 对， 它是将这个牛奶和芒果混合 打碎了， 对， 果肉给打碎在里面的。 它是把这个芒果和牛奶混为一体。打拌完搅拌完了，把出来了一个淡黄色的液体倒入我们喜欢的杯子当中，然后就可以进入冰箱冷藏了，冷藏两个小时。然后我们还可以装饰一下，比如放一些芒果的肉丁放入这个杯子当中，然后 后一杯好吃的芒果布丁就做成了，非常的简单啊，有没有？小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个喜欢烘焙啊、做蛋糕啊、做甜点这些工作的？ 大概在2年前吧。 嗯，也是一个想作为自己的工作来进行，还是就是喜欢，但是慢慢的成为了自己的事业？ 刚开始接触这行完全是偶然。 嗯，完全是偶然。 就是说，我之前是在门店做销售的，就是说咱们是卖面包的。 嗯。 然后后来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吧，离职了。离职之后呢，我同事说你在找工作吗？我说最近正在计划着要找工作。他要不你就去学做蛋糕好了。我说这样真的行吗？他说可以的。然后我就去学做蛋糕了。 哎，结果还挺喜欢，而且还挺得心应手的，是吗？ 对，就一直到现在。 嗯。那你在这个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从初学者到我们的专家，那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小挫折？比如蛋糕做垮了，或者是面包又做的不好吃之类的呢？ 有的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那一天一个上午几乎一个蛋糕都没做好，就那一个蛋糕，因为他要求就是说咱们边上挤上巧克力酱，抹平之后挤上巧克力酱，然后就是说要拉出那种花纹带毛尖的那种，但是我怎么样都做不好那一天。 整不好了呢？ 对，我一同事说，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问我，他说怎么样，你一个上午你做什么了，一个蛋糕都没做好，你 宝宝心里委屈啊，其实是努力了一上午，但是可能没有掌握到那个窍门，就没有做好。但是现在应该是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吧？ 现在的话那蛋糕真的可以说是， 哎呀，随便眨眨眼就会做好了吗？ 那倒没有，还是要谦虚一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梅制作了一些好吃的面包甜品的照片好吧。嗯，这个是她都做的蛋糕，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属于寿司卷的一类，就是说跟平常大家看到寿司卷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制作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一层不是说简单的一个面包片，它是咱们特制的一款，就是说面包它只是针对这个寿司卷，其他的话是并不做的。 哦，那这个呢？ 这个是抹茶曲奇。 嗯， 抹茶曲奇的话 看起来非常好吃，抹茶绿颜色，然后上面有镶嵌着巧克力豆和一些坚果类的食品，是应该是腰果。 对，那是腰果，上面是。 嗯，对，所以也是营养又好吃。 是的。 嗯，然后这是刚刚就是小梅制作的一些凤梨酥，和这个是 蛋黄 蛋黄酥、 那个、是， 嗯，也是我最爱的。像我作为这个正宗的吃货一枚，这些好吃的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 是的是的。 嗯，而且我也吃过小梅做的，确实是，哎呀，想想就垂涎三尺。嗯，好，这是小梅刚刚给大家展示的经过小梅之手做的。那下面的时间呢，其实是一个给网友解答疑惑的问题。有网友就知道我们这期节目呢有烘焙师要来，所以呢就向我提出了一个疑惑。他问为什么他做面包，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但是他是一个爱好者啊，比较喜欢做烘焙做蛋糕的一个兴趣爱好者。他就想问为什么做面包的时候经常会发酵失败呢？小梅，你在这个学习做面包的时候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都会有的，就是说大家刚开始接触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面团发酵不好，然后整个面包要么烤不起来，要么就发过了，都有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怎么判断这个面团是否发酵完毕，或者是它应该在什么的温度情况和环境下来发酵呢？ 就是说咱们呢这边需要酵母，就是咱们发酵面包肯定是要用到酵母的，对吗？酵母的话咱们会有一个适应的温度在那里，它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发酵的。 嗯， 然后就是说咱们酵母呢在大概1到54摄氏度的情况下是最活跃的。 哦，1到54摄氏度是最活跃的。 对， 就是在我们的常温的这个室温下就可以来进行。 咱们常温的话，就是说如果像他们最好有那种比较热一点的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对，越热它的生长和这个繁殖的力速度会越快。 温度越高它的活性可能就越强， 就会发酵的更快一点。 对。 嗯嗯，但是有没有这个温度的控制呢？ 有，但是一旦就是说高于咱们32度这样子的话，可是面包的口感就不是特别好了，所以温度控制是很重要的。 哦、对对对，那在我们比如冬天做的话，会太寒冷会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发酵？ 嗯，会的，因为就是说咱们酵母的话。太寒冷，他可能就是咱们冬天都想睡觉，他也想睡觉， 太想睡觉了， 对， 他会冬眠。 是的，是的， 所以就要在寒冷的环境下提高它的这个温度，然后来增强它的这个活跃性，从而进行这个更快的发酵。嗯，那我们再让小梅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面团发酵好了呢？ 咱们面团的话，就是说。面团咱们可以通过两个方法去辨别它是不是、对、去辨别它是不是发酵好了。一种呢，咱们就是说在发酵好的面团上手指直接就是说沾上一点面粉给按一个小洞，看它会不会弹起来、 弹起来。 对，如果说咱们就是说它那个弹起来的速度的话，就是说发酵不足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弹力过强，它会立刻就弹回来了。 也就是我们觉得发酵好了之后，需不需要手指上沾上一些面粉什么的？ 对，咱们手指上是对，需要沾上面粉，这样子直接把它手指摁进去，按到第二个关节的地方。然后对，然后咱们就是说，它如果说是发酵不足的话，它可能就是说立刻就会弹回来了。 是是， 但是会很快就恢复它原来的模样吧。 这就是发酵好了，就可以进入烤箱了。 亲爱的，这个是发酵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哦哦，不好意思，我有点走神。 没事没事。然后就是说，反正它那个发酵呢，就是说发酵会弹力尽失的时候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有的情况就是直接摁下去它不会弹回来，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原本的那个状态了。 哎，像我这种不太经常做面包的人，简直就是文盲一个。所以刚刚小梅教了我们大家啊，这个可以用手指按压的方法来判别这个面团是否发酵好了。 对对。 嗯，第二个方法呢是什么？ 咱们第二个方法呢，可以用大家的指腹去确认一下它是不是那个发酵好了。就是说你在按压，就是咱们用指腹按压过后呢，它会出现痕迹，就是呈现那个比较蓬松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适度的发酵呢，就是它会出现比较湿润的，就是说一个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你摁它还是比较蓬松的，如果湿润的话，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你的手指纹这什么。 我刚刚脑子里一直在过小梅说的话，就用脑子在做笔记，所以我有一种发懵的感觉，又像在回到课堂上课一样，所以要做好小笔记来记一下。就是刚刚小梅说了，酵母的适合温度呢是1到54度，然后不要太高，寒冷的冬天呢也不要放在那儿不管，要提高一下温度来增强它的活跃性，从而那个发酵的时间也会更快。然后呢，就是面团的分辨方法了，可以在这个面团上用这手指按压小洞，如果它会立即回弹的话，说明这个发酵是不足的，它会很快的恢复原来的模样。反之，如果它那个适当的发酵过度发酵的时候，会这个直接 缩掉， 萎缩掉了。 对，你一按它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动了， 不动了，不动了。 对对， 但是如果适度发酵，就是发酵好了的话，它你这个手指按压的痕迹呢，会一直保持原来 的 样子。 状态，对，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指腹确认法，用这个五指的指腹呢，轻轻按压面团，要轻轻的，然后根据这个手指留下的这个指纹啊、痕迹啊，来确定这个面团的发酵程度。如果这个留下痕迹了，并且这个面团呈松软状态，就发酵好了。 是的， 非常谢谢小梅今天教给大家了这么多凤梨酥啊、芒果布丁啊和以及发酵的这种判别的方法。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秘密花语。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我们还是有请小梅啊和我一起来和大家来读一下有关蛋糕面包的物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常生活中有很少接触去亲手做烘焙和面包的，但是一旦接触了，我相信很多特别是女生，很多人都会喜欢上这项艺术品的制作。 对，因为自己喜欢吃，对， 本身是个吃货， 对对， 嗯，然后买呢，可能有时候不方便，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意义存在， 对， 嗯，就会去亲手做。但是嫌麻烦的话，像我是吃货，但是又想吃，还是会选择去购买。但是这种我们用亲手双手做出来的艺术品，然后去分享给家人朋友去吃，这是一个人生的意义存在。 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实在太麻烦的话，就也可以上我们自己店里去，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好材料器具，你也可以在我们 店里，也可以去 店 里去做。 对对， 如果家里缺少材料的话，非常的方便了。 是的， 嗯，其实这个蛋糕和我们这个生活呢有很多的情节，像生日蛋糕啊，或者是庆祝蛋糕，我们都会用到这个艺术品来庆祝。 是的， 嗯，我们这个有请小梅最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二条的蛋糕物语，来读一下存在在蛋糕里和美好的食品里的这种唯美的存在。好，我先来读前面啊，然后小梅可以跟上我。当奶油恋上芝士，香浓的爱意沉浸在芝士的丝滑里，却因同根生而被命运阻隔，于是这份爱恋少了些甜腻。幸好有相思豆的铺散，让原本凄凉的爱情多了无限温暖。 丝滑的巧克力小蛋糕上好像要留下了，晶莹香甜的小珍珠糖散发着迷人的果香味，玫瑰状草莓雕的十分细腻，咬一口奶油中的奶蛋糕中的奶油夹心花的融化。 嗯，好的， 是没味的。 嗯，谢谢小梅做客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欢迎继续收听982的下面的节目活力榜，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人。